大家又到星期一的呢個三不管啦，咁啊今日咧就年宵就第二日開羅啦，咁我晏晝嗰陣時咧就特登走去睇下維園咧呢個叫做花卉節形式嘅年宵，咁啊當然人丁單薄啦，咁因為檔口就好少，淨係賣呢個濕貨，咁啊有呢個攬炒媽林鄭就同香港人攬炒咧，咁就當然就所有節日慶祝又好正常嘅。活動添啦，都唔係慶祝啊，都全部咧就係取消，咁就想呢個令到所有市民咧就指責呢個抗爭者咁，咁啊大家知道咧呢啲方法咁樣做係嚇唔到我哋嘅，咁啊結果咧食環署三點鐘我見到啊吳文遠長毛啊牛就凍曬喺度等食環署嚟拆台，咁啊結果熬咗底喎，記者圍住曬之後冇人嚟，竟然咁啊擺張 notice 就走咗去咁樣，咁啊吳文遠就死扯就話喂，我哋要同你上司搞清楚喎，你憑乜嘢嚟拆我哋呢個咁樣嘅即係濕貨花市咧？咁樣咁當然大家都知咧，因為社民連就喺度播呢個嘅展示呢個威武警察鎮壓香港市民嘅威武形象，咁梗係呢個反擊啦！你諗下，鄧炳強落去中西區區議會動議譴責佢，唔中意起身走人，所有公務員即使違反公務員中立，都要跟住呢個軍政府嘅首領起身走人。咁你喺花市裏面播呢個警察暴力嘅形象，咁啊梗係唔得啦！食環而家都歸佢管噶嘛，實際上係真正嘅特首嚟嘅。咁所以大家叫做 PK 特首啊，差唔多啦，都唔係 PK 廳 ，PK 特首啊，差唔多啦。咁下次去到荃灣區議會咧，我就叫啊新民主同盟啊、譚海邦啊嗰啲咧，就係、是、稱呼佢叫做 CE， 係啦，唔使叫做咩啦，處長唔使叫做一哥，唔使叫做 CP 啦。CP 就向前褪咗幾格，由 CP Chief Police 就升咗做 Chief Executive。咁啊，今日咧就主要講一個嚴肅嘅題目嘅。咁誒，希望咧大家可以喺鼠年嚟之前咧，庚子年咧就係、是、有啲希望。我哋即係成日都要覺得 散布希望是很重要的。庚子年大家都知道就是鼠年的水次。120年前就发生这个庚子事变，就是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签订辛丑和约。这个义和团作乱，因为当时很多人就知道后者八国联军，就不知道前者义和团的故事。所以我今个上个礼拜在这个苹果日报的读书好的专栏都是介绍大家看一本叫做义和团的 Boxer Rebellion 的书。就是一个普及历史学家，就是曾经在 BBC 任职的一个学者所写的。就是这个 Piping, 这个 Boxer Rebellion, 就是讲一班的小粉红，当时这个慈禧怎样利用这个小粉红来这个打击外国敌对势力，大震这个中华的声威呢，这样结果当然就是全中国冚家铲。这个也是庚子120年之后呢，竟然不遲不早有这个末代崇祯習近平呢，就重複返呢個慈禧嘅嘢，就同美國2025開拖，就要取代美國第一霸主地位，挑戰美國。咁而家搞到一副都係啦。咁簽訂咗留學過去，簽訂咗呢個中美貿易協議之後呢，竟然就要從美國買稀土返嚟。唔知九月定咩，秦時江西嘛，習近平嗰陣時嗰啲胡錫進喺度吹噓，我哋只要中國唔出口稀土，你全世界嘅科技企業即時停產。我就不明白了，如果是这样就跟庚子賠款的辛丑和約没有分别的。辛丑和約就賠錢，现在其实都是，是买一些不等使的东西。如果你是全世界最大的稀土出口国，为什么要由美国进口稀土呢？买一些不等使的东西回来，那跟各地賠款有什么分别呢？这样。那不得止，这个習帝的英明在于什么呢？大家知道武汉这个非典肺炎就已经很严重。今天才落命令，扑街在这个陈肇始呢，就是今日呢個習近平下達動員令之後咧，佢先至走去開記者會講，就係所有航班由武漢嚟嘅咧，就要填呢個檢疫表。跟住記者問佢：咁高鐵咧？高鐵就唔得啦，因為咧大量嘅人塞喺呢個口岸過關慢嘅話就唔好啦。咁我想問一下，你最大嘅疫情嘅來源係高鐵經武漢嘅高鐵，喺武漢直達香港喎，因為那個總發站係武漢喎。咁我谂下，喂，大佬，你走去整嗰个整色整水就附和呢个习近平，就扮到好似懒严谨咁样，就走去搞呢个嘅飞机航班要申报，而讲呢个陆路口岸同埋高铁站就竟然系唔需要申报，有咩烦啫？我仲记得以前沙士嘅年代，我哋一样照填，有咩问题啊？我哋入去深圳都要填啦，有咩问题啫？系嘛？虽然佢嗰啲填完之后劈喺嗰个隔離嗰個字字攞嗰度嘅啫嘛，嗰啲咁樣嘅大陸邊防大佬個個好似嗰啲爛仔治安仔咁樣，跟住行過咁咪禮手嗰張嘢咪禮手劈咗佢咯，亂咁填得㗎。你寫自己習近平都冇所謂嘅，其實根本係唔會睇。咁啊，所以你見到香港呢個防疫咧，我一早已經講啊，如果香港有沙士就會死得人多，就係咁嘅原因。幸好而家今次咧呢個嘅非典咧，唔係基因圖譜排序，唔係100% 咧。是跟2003年的 SARS 是一模一樣，看來就是第一陣起碼傳染的那個的就是毒沒那麼厲害，但是究竟人傳人之後會不會出現這個變異呢？這個也很大的可能，所以大家都是自求多福，是吧？之前一直不做，為什麼習近平說完之後就要做呢？你可想而知，現在香港這班垃圾官，再說一次，這些叫仆街垃圾官，是連豬狗都不如的，將香港人的性命，你想想，習近平講完就大家要，又是那些官樣文章，做好防疫措施，以人民性命擺在第一位。如果中共是將人民性命擺在第一位的，就不會大躍進死3000多萬人了。所以呢，這些呢就是叫做鸚鵡學舌，上面吹雞了，就自己整色整水做些事，結果這個高鐵就是冒染雞籠，繼續是這個冒染雞籠。好了，費事鬧呢啲咁嘅廢柴。講翻前瞻性嘅，咁個題目叫庚子事變，立法會重光，就係我哋香港人推動嘅呢個庚子年嘅事變，就係重新控制呢個香港立法會。咁我亦都聯阿蕭生亦都揾我，咁大家知道咧，就蕭生拍咗一段嘅短片，就係、是、給香港人的信，給香港人的家書裏邊提到。即係有一個好重要嘅工作，就係選民登記工作。咁我同佢傾過，佢即係好上心啦。咁我話我哋可以出一分力， 係推動呢個選民登記，因為就一個月選民登記嘅工作咧就會結束啦咁樣。咁所以咧係關鍵時刻，最後衝刺。咁點解咁重要呢？咁嗱，事先打定防疫針先啦。總有一班人又會好似區議會選舉咁嘅，喺今晚節目之後又會鬧我，又話叫人投票啊、解散運動啊咁樣。咁啊，實際上咧呢個運動本身咧係唔會因為大家去立法會投票光復立法會而解散嘅。有啲人亦都話咧，立法會係唔會過到半數嘅，你哋痴人說夢啦咁樣。做唔做到一回事？成個運動教曉我哋咩咧？每人行多一步，盡力而為，係會有奇蹟發生嘅。等於區議會選舉一樣。好啦，咁所以咧，大家睇完今晚節目之後咧，自己判斷做唔做得到，點樣可以做好啲，點樣可以做多一步，先至係真正嘅為香港利益做嘅嘢。咁啊，光復立法會重光咧，立法會重光，七月一號梁繼平闖入立法會之後咧，就係第一次。就是呢個光復議立法會象徵性的呢、這個係 symbolic meaning。而2020年庚子年咧，我哋光復立法會咧，呢、這個就係用選票真正去控制呢個立法會。點解咁重要呢？佢同區議會唔同。區議會喺呢個政制嘅架構裏邊，屬於一個區域性嘅諮詢組織，實權係控制住喺民政事務局同埋地區嘅嗰啲教育局啊、地區嘅食環啊等等嗰啲部門手上。區議會是被諮詢的對象，咁啊過去嗰十年咧就加大咗少少權力，就係、是、包括地區嘅環境管理啦，同埋呢個嘅一啲嘅小型嘅公務工程，同埋就係蛇齋餅種嘅一啲活動經費度，嗰度大約一兩億度啦咁樣，咁咧就對社區係有好處，但係咧大嘅政策係改唔到，真正係咩咧？係喺立法會，好多人話喂香港乜唔係行政主導咩？咁樣立法會有咩實權啊？咁你唔過半數就冇實權，過半數就有啦。咁點解咧？就係、是、過半數，就係你除咗可以控制咗立法會主席、副內務主席，同埋呢個財委會主席，同埋公務工程小組主席，同埋人事編制委員會主席之外咧，嗱呢啲全部都係有法定權力嘅，即係話每年政府嘅財政預算案係要通過大會表決，如果唔係就財政懸崖停擺噶啦，出唔到糧啊！乜嘢警察都出唔到糧啊！鄧炳強做咗 CE 都出唔到糧。好啦，第二就係呢個財委會先至重要啦。財委會即係政府所有嘅撥款、公務工程、人事編制，即係公務員開位、警察開位，或者攞錢去買電槍，呢啲全部係如果超過某一個數目，就要上去呢個財政立法會嘅財委會攞錢。之前就要經過公務工程，填海啊，公務工程；東大嶼山啊，公務工程。係嘛？蓮塘口岸啊，再做啊，公務工程，公務工程通過再上財委會，所以呢個控制立法會有兩種意義，一種意義就有人話喂，咁你要功能組別過半數，立法會過直選過半數，你可以提出議員嘅草案修訂嗰陣時候就分組點票都贏埋啦，咁呢個就係最理想，但係功能組別過半數嘅機會好渺茫，有機會㗎，一陣間解釋大家聽。第二，我哋首第一個目標係爭取。2020年我哋成個運動嘅目標其中一樣就係爭取立法會大會過半數36席，70席裏面攞36席就係我哋嘅目標。好啦，做唔做得到呢？咁我覺得就吹水就無謂啦，就不如用一個鐘頭嘅時間同大家分析一下做唔做得到，然後跟住話俾大家聽應該點樣做。首先睇睇呢個立法會嘅形勢嘅分佈先啦，分區直選嘅圖咁咧就喺端傳媒嗰度，即係攞咗一個比較簡單啲嘅分析圖，俾大家睇下而家立法會喺功能組別同埋喺呢個嘅直選兩個議席裏邊嗰個形勢嘅分佈係點樣啦。咁俾張圖大家睇下，揾到未啊？張圖喎，唔係呢個啊，黑色嗰張圓點嗰張圖喎，冇俾你咩？好啦，咁咧就。可以再咩先啦？咁啊，翻翻去直選分析嗰張圖嗰度睇下啦。直選分析圖咁樣咧，就呢、這個仲未揾到。咁今屆嘅立法會咧，直選裏邊咧就原本咧就係有19席啦。咁點解有19席？原因就係因為咧有兩個選區裏邊咧。 其實係可以有機會啊。如果個選票能夠分配得好啲咧，就可以攞多一席嘅。咁咧就係呢個嘅應該係新西寫錯，應該係新西同九西。咁咧就可以有機會攞多一席。好啦，咁新西咧就因為界票機落咗去之後咧，咁就同李卓仁攬炒啦。咁而朱海迪咧亦都係咧攞嘅票咧係多過佢當選嘅票嘅嗰個情況。咁所以咧就係呢個出現咗呢個嘅原本應多一席嘅就少咗一席。咁啊九西唔係九東，應該係九西同新西。咁咧就呢個九西咧就係亦都係自己攬炒嘅情況。咁如果解決埋嘅話咧，咁最多咧就應該可以咧由今屆喺直選裏邊由十九席咧，係好大機會啦。我講緊可能性啫嚇，好大機會咧就係增加到去咧呢個二十一席。好啦，咁啊功能組別啦，功能組別原本就有八席，咁咧就跟親阿姚松炎嗰個界別咧。就 DQ 之後咧，就再補選司馬文咧就輸咗嘅，輸咗俾阿謝偉全。咁姚松炎贏嘅原因咧，就因為當時建築測量規劃咧，其實咧就測量嗰邊咧，只要建制派一 split 咧，其實姚松炎咪偷到雞噶啦。咁啊，司馬文咧就輸，亦都唔係輸好多，輸俾謝偉全唔係輸好多嘅啫。咁所以咧就係有機會嘅，其實姚松炎嗰席。但係我哋計緊而家嘅咧就係減咗姚松炎嗰席，即係司馬文。冇辦法贏翻嗰席啦，咁就加翻一席喎，就係區議會，因為今次咧泛民非建制派喺區議會新選出嚟嘅區議員過半數，咁佢哋可以互選一個嘅區議會議席入去立法會，咁呢個議席就自然落入呢個泛民手上啦。咁一來一回，即係話咧仍然係 keep 住喺舊功能組別裏邊有翻八席，咁另外再加翻就係超級區議會啦，咁就泛民三。二之比做得到啦，四一相當困難，三二之比咁啊三席，即係十九加八加三啦，咁啊總共咧就係咧就取得咧呢個嘅三十二席，咁啊距離過半數嘅咧，其實咧就係仍然咧係有呢個嘅四席，嗱即係廿一加八就廿九啦。廿九加三就三十二席，咁距離過半數咧，仲爭四席。咁而要額外攻佔呢個嘅咧，係有機會啊！我講緊係舊功能組別裏邊嘅咧。頭先我講過啦，建築啦，即係攞翻姚松炎原本贏咗個席，而司馬文係輸咗嘅，因為隻抽隻輸咗俾謝偉全。姚松炎咧嗰陣時咧就有謝偉全、林雲峰兩個建制派參選，所以俾佢偷到雞。好啦，第一攻佔飲食。第二建築，第三批發零售，第四文化或者第五界別工程界。如果只要在呢五個功能組別勝出四席嘅話咧，就可以控制立法會啦，就係去到三十六席嘅門檻。咁大家好清楚啦。直選裏邊做到二十一席已經係好好噶啦，我覺得。咁即係話個重點在於就係喺舊功能組別裏邊啦。嗱，超級區議會咧。由三席去到四席咧，係機會微乎其微。三席已經好好噶啦，其實。咁然後咧，如果係舊功能組別嘅話咧，好啦，我相信今次建築係好大機會會贏嘅。咁睇一睇嗰個嘅喺其他界別裏邊，就係嗰個得票嘅情況。咁分析下嗰個形勢俾大家睇下。咁啊，黑色嗰張圖可以睇到啦，其實。咁就歐樂軒咧，就係曾經參佢，佢而家表態就係佢會參加嚟緊九月嘅呢個批發零售界嘅功能組別嘅選舉。咁因為佢參加個批發零售界嘅選委嘅選舉啊，嗱選委選舉就同功能組別都係嗰班人嗰班選民，但係咧就投票方式有啲唔同，因為選委就選出我冇記錯應該係十個批發零售界嘅，咁啊全部都係方剛陣營當選嘅。咁啊泛民呢邊歐樂軒咧就係得561票。而在方剛那條雷裏面最低票的那個都是1100票，最低票的那個相差是539票，但在小圈子遊戲裏面要拿多539票是有相當難度。跟著第二個 reference 就是文化界了，文化界看到了周博賢是上一屆，就是我們奪命撈鬆的我拍檔周博賢，就是參加過 文化界功能組別選舉，佢得到809票，其實已經係大幅增長咗成200幾票，我冇記錯。比起再上一屆嘅參選嘅呢、這個一個藝術家嚟嘅，一個畫家嚟嘅應該。咁而對手馬逢國咧係得到1389票，兩者相差係580票，亦都係一場相當難打嘅硬仗。好啦，跟住就係建築測量園景呢個界別裏邊咧。司马文补选的时候是得到2345票，而谢伟全是得到2929票，两者相差就是584票，也都是过500票，差不多接近600票。而飲食界呢，伍永德呢就是代表非建制派的呢，就是有647票，而张宇仁呢，这个自由党呢，就是有2438票，相差是1791票，全部都很艰难的，大家看过的票数你就知道。所以很多人說一定會贏這個飲食界，我覺得就大家不能夠那麼樂觀，因為那個票數相差是1791票。好了，那怎樣在衝線之前，選民截止登記之前可以做到呢？這樣那我跟盧少卿的時候，大家都覺得現在那個氣氛力度是不夠，如果我們做得盡，我們有機會拿到36票，但現在不夠，大家做得不夠，冇人關心呢個選民登記，唔夠泛民未發動起嚟，新當選嘅區議員更加未發動起嚟。咁我今日我就喺維園咧，就揾阿李卓仁，揾佢幫幫手，睇下可唔可以。咁啊，同佢提到呢樣嘢，咁佢都話佢會喺呢個嘅發動飲食界嘅登記選民登記運動。咁啊，老蕭自己亦都係飲食界嘅啦，佢自己都係係嘛，咁多呢個嘅飲食嘅餐廳，咁啊最在行啦。由他自己去發動，他也是選民，即是說12個月前是有這個飲食牌的。我問李卓仁，他說原來不是只是限於這個經營餐廳的，包括食物工場，即是記住了，幫我釀啤酒那位朋友 Angus， 你都是有這個選民登記的資格，登記做選民，炒咖啡豆都有這個選民登記資格，有食物工場牌的，那就是需要有人去登記。我希望那些黃店消費者去幫襯他們的時候，同時如果老闆在這裡的時候，提醒個老闆去登記做選民，是由消費者去提醒他們，我們支持這些黃店，同時是支持這些黃店呢，是去登記做選民，亦都是在選舉裡面去投票支持非建制的候選人，拿回張宇仁這一席。張宇仁是自由黨裡面其中一個仆街來的，這一席不能夠由張宇仁繼續做。咁然後呢，令到選民增加，因為伍永德拿的選票呢有相當距離的，千幾票其實，所以我們要額外增加很多的選票在這個飲食界裏面，而這個是最多最多黃的選民未登記的界別的。記住第二，李卓仁跟我說，就說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什麼呢？區議員上門跟義工一起組織這個選民登記隊，上門去幫這些黃店的老闆即時現場登記，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的，係嘛？費事就話誒呢頭又唔得閒，嗰頭又行去咁樣，抌下抌下過曬廟，大家都唔記得咗。咁啊，老蕭就話佢會準備一個嘅叫做 Q&A， 即係咧好容易，因為嗰啲其實功能組別嘅選民登記咧係好鬼複雜嘅，其實真係一般人都不能理解嘅，簡直係複雜到，因為我都上一屆啊周博賢參選咧，我都真係 study 下嗰啲文化。看看自己啱唔啱啦。阿彭志銘話：佢又係國術界，又係編劇界，又係出版業咁多年，但竟然唔係選民嚟嘅，唔係嗰個界別嘅選民嚟。咁啊，究竟今次可唔可以登記到幾多選民咧，就好關鍵啦。呢個唔係中票，而係將嗰啲過去本來符合資格嘅人未登記嘅選民，叫佢哋盡快去登記。咁一定咧兩個重要，第一就係咧要 one stop shopping， 我覺得。就是一個嘅排難解分的一個秘書處，選民登記的秘書處是可以答到啲人的問題，然後 download 啲話俾佢聽去邊度 download 啲表。琴我哋呢兩日 open day 啲人嚟上嚟嗰陣時咧，都係問嘅，喂，我係做乜乜乜生意嘅，我點樣可以登記到批發零售？點樣登記到進出口界別？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根本過往大家都唔關心嗰個功能組別嘅選舉，因為諗住都係俾工商界啦咁。咁啊，今屆係重要其實。咁啊，頭先我講啦，如果係文化界嗰啲咧，就我都 聯絡，我同阿老蕭講咗啦，我會聯絡阿周博賢，因為佢亦都係做過呢個幫人去登記選民運動嘅。咁誒點樣有系統？因為佢有幾個資格嘅。第一就係如果你攞過康文署嘅場地資助去演出嘅話，你就符合做登記選民嘅啦。即係話我係呢、這個大家知道我係國畫高手啦咁樣。大家呢兩日睇我畫公仔都知啦咁樣。金小文的風格的國畫高手，如果我是拿個場地資助去展出我的國畫的話，我就可以登記做選民。或者你曾經出版過一些刊物，有刊物登記處有 Lodge 的話，那也都可以，即定期出的刊物的話都可以登記做選民。那很多這些不同的體育總會下面有些屬會又可以登記的，那就要一些專人去將這些登記方式怎樣可以做到呢，是釐清了那個的即係資格先咁樣。咁嗱，呢個頭先我講啦，如果要去到36席咧，就要喺呢個嘅飲食、建築嗱，建築就冇噶啦，嗰啲專業資格嚟嘅。總之就係一陣間我講下點樣令到姚松炎或者泛民嘅候選人可以再當選。建築、測量園景、批發零售、文化體育、工程。咁工程咧係大混戰嚟嘅，其實上一屆係。又冇明顯傾向嘅，就俾呢個盧偉國勝出，咁就拉咗埋去中共嗰邊，就黐咗埋中聯辦嘅啫。咁但係仍然，我相信工程界咧係有機會嘅，只要有策略部署嘅話。咁好啦，究竟如果係一個咁艱難嘅環境，頭先我講啦，由張宇仁開始數落嚟嗰啲所謂有機會嘅功能組別咧，其實都有一定嘅難度，係要好取決於呢一個月嚟我哋做嘅選民登記運動成唔成功。咁嘅話，我覺得有機會嘅就係喺呢個嘅飲食、建築呢兩個界別。工程好大嘅原因係咩咧？就係唔係淨係工程師嘅問題，而佢哋好多嘅工程嘅公司本身嗰啲大嘅工程公司本身咧，全部都要火拍呢個中字頭入標嘅。而家係，如果唔係你根本冇得做嘅，其實係入唔到嘅自己係。咁所以嗰個界別嘅利益咧，就同嗰個政經結構咧就黐埋咗一齊，咁就一定係困難，就同建築師有啲唔同。建築師仲可以啲獨立嘅身份，但係工程嗰邊咧，咁就係老細。咁啊，今日啊李卓仁都同我提到一點，佢話大家如果我唔記得，如果吳永德可能會清楚知道嘅，美心究竟喺飲食界有幾多票？據我所知係超過100票嘅，其實。咁啊，再加埋呢個富林集團，啊李卓仁話俾我聽，富林集團應該有60票嘅。咁你諗下呢啲大嘅飲食集團。今次呢個樂惠玲嚟香港就係要鞭衡呢啲咁樣嘅大嘅飲食集團啊、商界啊，全部要去保衞立法會啊嘛，佢哋嘅紅色立法會保衞戰啊嘛，所以咪調一個咁重量級嘅人落嚟咯，夾商界咯。好啦，點樣拆咧？咁樣係有得問問邊，但係我覺得兩條腿走路，兩條腿走路嘅方式係咩咧？既要全力進攻嗰啲難嘅陣營。由選民登記開始，第二就係咩咧？要組織一個聯合陣線，組織一個聯合陣線。咁啊，呢個叫第二個方法啦。方法二，咁啊，黑色嗰張圖俾大家睇下。咁我今日喺度諗方法二係咩咧？就是、以我咁多年喺立法會政府工作嘅經驗，我覺得一定要組織準備定啊，組織呢個香港人聯合陣線喺議會裏邊佔多數，組成一個執政嘅集團。當然大家喺度笑，咁咪唔係執政喎，行政主導。喂大佬，我控制咗立法會嘅財委會，我乜都係搞，動議辯論嗰啲冇鬼用嘅。法呢個嗰啲嘅乜鬼嘢委員會咧，事務委員會冇鬼用嘅，法案委員會有用啦。你第23條上嚟咩？慢慢排隊咯，係嘛？你咪發爛咯，你李慧瓊，你咪 walk out 咯，冇所謂噶。咁樣我哋玩翻曬大口狗、陳建波嗰啲招數啫嘛。掃Q曬嗰班友出立法會嗰啲政府主席出邊，一個都唔俾佢哋。好啦，如果你做到呢樣嘢，好大機會可能去到35，兩邊 half half 咁點咧？咁樣咁，所以我呢個組織呢個聯合陣線就緊要啦。咁最近咧就有個消息，大家都知啦，其實就係呢個田北俊同呢個曾俊華咧，就有可能組織呢個嘅團體參政。咁啊，即係唔係自由黨喎？我講緊。是新的一個組織一個團體咁樣，咁大家都知道曾俊華上次對選同阿林鄭對選嗰陣時咧，咁係得到呢個本地嘅商界李嘉誠嘅支持啦。咁所以我當呢個就係叫做成哥 勢力啦，李嘉誠嘅本土勢力，即係最強呢個黃絲，或者被指為呢個曱甴王，被吳秋北指為曱甴王嘅呢個李嘉誠勢力，得唔得咧？咁樣嗱，呢個純粹係戰略探討啊！大家千祈唔好上綱上線，就即刻扣帽子，又話我要幫呢個工商界乜乜乜。如果呢個香港人嘅聯合陣線，我就諗翻轉頭係咩咧？我記得喺節目裏邊，我介紹一本書，就係呢個嘅戴維文嘅作品，叫做《動盪》。《動盪》裏邊咧就講出近代史上邊好多個 case 裏邊咧，係點樣去克服嗰個嘅個國家點樣克服啲困難，重新再起嘅，係一個嘅即係衰敗嘅過程裏邊。其中提到智利，智利喺1970年代呢個軍事獨裁政權推翻呢個阿連德政府之後咧。就由呢個皮諾切特軍人執政，但係佢經濟上佢係走呢個自由開放嘅，即係一班嘅所謂芝加哥學派嘅經濟學者，就智利嗰度大展拳腳做呢個皮諾切特嘅軍誒經濟顧問，咁啊被稱為叫做 Chicago Boys。咁啊，但係咧錯下錯下呢個軍事強人覺得自己都冇反對派，因為點解咧？被拉曬，被消失，同而家一樣嘅其實係。好多嘅人權分子喺智利咧，係突然間被消失。咁當時咧就皮諾切特就話：我要正式推動呢個修改憲法，延續呢個我嘅總統嘅任期嘅公投。咁啊諗住贏硬咧，因為工商界又係我，球證又係我，球迷又係我，足總都係我，係嘛？即係呢個功夫足少林足球裏邊嘅呢個謝賢咁樣。咁啊結果咧就俾一個廣告人咧就打冧咗一個廣告人啫。咁呢個過程裏邊咧，除咗呢本書裏邊講之外咧，佢亦都拍成一套戲叫做《No》，係啦，《No》嗰套戲就叫做《No》。幾年前我介紹過呢套戲俾大家睇，而家大家都可以揾到嘅，喺網上揾到呢套戲，有機會睇下。咁大家都佢個情況同香港而家好似嘅，嗰啲俾皮諾切特迫害過、俾軍政府迫害過嘅人咧，就梗係心痛惡絕，一定要同呢個政權死過，一定要上街同佢打，一定要繼續呢、這個。武裝革命、暴力起義等等呢啲咁嘅嘢，咁然後咧，另一派咧就係嗰啲，因為喺經濟自由嘅情況底下咧，智利仍然維持住一班嘅中產階級，所謂中間派偏右嘅中產階級，信奉市場經濟嘅自由主義嘅中產階級。咁點樣可以令到兩派合作咧？一派就係左翼嘅，曾經係阿連德，阿連德係社會主義陣營嘅，其實上台嗰陣時，阿連德嘅支持者，左翼嘅政黨。一派就是中間偏右的。那好了，這個向這個 No 這個主角就是廣告人，他就用一套的和理非的方法，用創意的方法去宣揚為什麼要向這個公投說不，向皮諾切特說不，就是呢作歌仔啊，用各種的嘉年華會啊，現在被指為嘉年華會的方式呢，就去宣揚在公投裡面為什麼這麼重要，為什麼要去投票，為什麼要去對付這個軍政府。咁最終就係公投結果就係皮諾切特係輸咗。好啦，但係問題係一個軍政府控制咁多年，點可能實現呢個政治過渡咧？呢、這個就係 Part Two， 我頭先講喺呢個戴維文呢本書裏邊咧，就係、是、動盪呢本書裏邊所講啦。而係兩派達成一個共識，首要敵人係皮諾切特，懟冧咗佢先，同埋皮諾切特班兄弟，即係智利軍方。咁然後大家 agree。左派好，中間偏右好，放下意識形態嘅分歧，對付咗呢個軍政府，然後逐步逐步處理侵犯人權嘅問題先，平反嗰啲嘅政治受害者家屬先，然後大家輪流執政，最終佢達成一個共識，就喺皮諾切特下台之後輪流執政。咁啊，正放翻嚟香港呢個具體嘅環境，田北俊好，我記得當時特首選舉咧，我係支持阿胡蘇嘅。我就係話一定要用一個所謂嘅兩害相衡取其輕嘅態度去懟冧呢個林鄭。我話林鄭上場維和香港，大家又睇翻當年我 comment 已經好清楚。咁當然好多人攻擊我啦，啊咁，但係我仍然相信我當日嘅分析係正確嘅。其實好啦，如果係咁樣嘅話，最大敵人係要令到林鄭政權九月之後冇辦法運作，就算佢三月今年三月唔倒台。立法會選舉之後、大選之後都要去倒台，因為佢冇辦法運作噶啦。如果失去咗立法會，建制派失去咗立法會嘅支持，呢、這個就係最大嘅共同敵人啦。好啦，如果香港嘅本地工商界今次嘅事件裏邊，其實係年青人 當呢啲劉聯雄啊、何柱國啊、李嘉誠啊呢班商人去擋啊嘛。如果唔係佢哋六月十二號喺立法會出邊去擋嘅話，呢班商界最擔心、最憂慮嘅嘢已經過曬啦，其實。所以我覺得係佢哋欠咗佢噶，係欠咗前線嘅抗爭者噶，其實。所以喺咁嘅環境底下，大家要合作，就睇翻我頭先嗰個圖所講嘅幾點，就係嗰幾點嘅共識，我覺得一定要建立。呢個就係聯合執政近陣線係咩咧？第一個共識叫 anyone but commie， 除咗中共紅色政客之外 ，A B C 啦，就係翻翻去，唔係 anyone but Kerry 或者 anyone but CY， 而係 anyone but commie。田北俊就是他們自己要組織一個的利出來，一出來會贏的，可以出回周梁淑儀，可以出回劉建儀。我覺得去到香港這麼危難的時候裡面，我不希望這些曾經是香港資深的建制派的政客是袖手旁觀。我覺得甚至、啊、如果胡蘇貞可以參選的，他可以參選保險界的，其實也可以出來參選一些退了休的高官，是有民望、有民意基礎、有 popularity 的高官出回來參選。那他們要專攻一 ABC 是什麼界別呢？交通、紡織、旅遊、商界一、地產、金融、保險、工業一。保險與工業一一定要重點清除大口狗和陳建波兩個中共的走狗，沒得談。工業一清除梁君彥是絕對做得到的，我覺得陳建波是難的，因為他後面就是這個中共的地下金融資本集團，這個許氏兄弟找換店和這個保險公司、啊、做車保的，大家現在看到周圍在地鐵站賣廣告賣這個人壽保險的那間保險公司。那對於外資的保險公司可不可以取代呢？我覺得是可以的，因為他那個是細行來的，其實是完全狐假虎威，靠中聯辦在後面的加持而令到陳建波上位嘅啫。咁當然佢亦都係幫呢個許氏兄弟找換店去攞呢個保險牌啦。好啦，大家記住 ，A、B、C 嘅意思係 less evil， 即係話你唔可能絕對要求呢個田北俊陣營嘅人係同呢個泛民陣營嘅人喺民生政策裏邊係一致嘅，因為佢哋代表嘅就係本土工商界嘅利益。但係而家講緊呢個政治聯盟嚟嘅，呢個唔係民生嘅聯盟。这个是政治联盟，政治联盟是要令到林郑下台，基本共识就是第三点，实现五大诉求，即是说是要特赦这个抗争者，要独立调查这个警部，追究警部的责任，林郑下台，然后要共同推动这个真普选，要展开，要向北京提出一个正式的要求，如果不是其他什么都不用谈，財政預算案都不用談，一定要啟動真普選的討論。而其他第二點是重要的，就是要跟那些你經常就找 B 隊來去搞攬炒啊、收銀機啊這些東西，跟住又射落海啊這些東西，好了，調回轉用同樣的方法對付他們，就是在漁農進出口、金融服務，如果在文化裏面要削弱馬逢國的話，只有一個可能性，就是在體育界出一個人是建制派的，只是我們這邊去登記選民絕對不夠，用回姚松炎偷雞的方式是什麼？當他們自己謝偉銓和林雲峰一 split 就輸，結果到他們司馬文一出，林雲峰不去選，得謝偉銓去選，司馬文就贏不到個位置。所以文化建築一定是要，不要說我找個泛民去扮建制派，冇可能實起到你底，一定要是真建制派。不過在這個運動裏面是同情這個抗爭者的這些這樣的候選人出來去分他們票。所以我就說，如果田少真的為香港第二次做一件好事，第一次就是2003年阻止了這個23條立法，今次是第二次，田少都70了，其實成哥都90了，應該是差不多是為香港的下一代留下一個 legacy， 即是我的廢話就不多說，其實是留下一個 legacy。 那這個呢，我覺得是比起只是靠非建制派自己泛民去單打獨鬥呢， 能夠實現的機會呢，我相信是重大。那個分別是什麼呢？這些不是深紅政客。深紅政客即是要請示這個中聯辦，由中聯辦指示他哪些呢？民建聯絕對是，工聯會絕對是。然後跟著就是你再數那些了，就是大口狗啊、陳建波啊這些了。以前其實我認識的金融界是李國寶的嘛，廿三條那時候，現在搞下搞下變成中資銀行，是吧？以前是吳亮星，跟著金界那個姓陳，我都不知道什麼人來的，我都完全不知道他是哪裡供出來的。其實陳建波供出來的時候，都是你不知道他是哪裡背景的，這些全部都是種下去的人，就要將他逐條逐條清除拔回出來，將紅色政客逐個逐個在立法會拔回出來，這個就是最大的目標。不是只是要自己人要贏，除了自己人要贏之外，贏不到那些是不是要強硬派個人去選呢？如果不是的話，是不是要有方法令到這些的紅色政客是要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不受中聯辦控制的本土商界的力量呢？如果是的話，你想到03年和這個19年的分別是什麼呢？03年的時候，為什麼田北俊那麼大聲呢？因為他除了行會之外，自由黨當時仍然有十幾個議席在立法會嘛，本地工商界。好了，因為03年一役過了共產黨一動，董建華灰頭土臉，結果彭清華下來就是清剿自由黨，先將自由黨一分為二，就組織即係整走咗劉油芬啊、這個劉皇發啊、林建峰啊嗰扎就退黨啦。退黨之後就另立一個新團體叫做經民聯，就揾咗嗰啲啊惡少啊嗰啲去打色磅水，實際上就係中共嘅 tactic， 就係將香港本土工商界嘅力量一分為二。當你走咗一半嗰陣時候，自由黨亦都失去咗一個關鍵少數嘅地位。所以今次點解反送中可以直上大會，連法案委員會都唔經咁跋扈呢？你見到只有得個苦苦支撐，就係石禮謙，就係石禮謙，係嘛？做足兩場戲開唔到會，係得石禮謙。好啦，就因為佢數夠票，數夠票嘅意思就係當年03年彭清華係將呢個自由黨打散。如果田北俊有呢個雄心壯志出嚟嘅話，另組一個新自由黨，同時要去攻城略地，將舊自由黨唔肯走嗰啲張宇仁、邵家輝嗰啲全部清佢場。換人啊，換人啊！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你的社會民生政策你是工商界利益的，這個沒得談的。但我就說等於當年智利的社會主義政黨左傾的陣營和中間偏右的陣營去組成一個反皮洛切特的聯盟一樣，這個就是政治聯盟聯合政府的意義了。它不會 100% 政綱是一樣，如果你是那種有政治潔癖的話，你一定覺得就罵我的了，一定是。但這些大部分有政治潔癖的人都是假的，其實只不過是站在反對你的意見那裡罵你。但是如果成哥最後尾是留下這個 legacy 的話，香港是有可能回復一個正常的狀態的，是有的。九月的選舉是相當之關鍵，為什麼老蕭這麼緊張，也是這個原因。那我們先休息一陣，回來講一下這個如果重新在立法會執政可以怎樣做去實現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正啊！人民超市 App 有得下載啦！ 開間畫室其實唔係話希望教啲人淨係畫幅靚靚畫，而係我希望透過畫畫呢一個橋梁、呢個媒介去連結佢自己，或者係佢同佢其他人咯。我哋畫室咧就由今年九月開始營運嘅，六月就啱啱社會運動開始咧，呢個係咪啱嘅時機去開鋪頭啦？咁但係發現其實我哋去開間鋪頭嘅一啲理念啊，或者其實我呢間鋪頭嘅存在，都其實係對呢場運動可能都會有一啲幫助，所以我哋就繼續堅持，即係逆水行舟，我哋都會繼續開落去。我哋選址喺銅鑼灣，其實係希望喺一個鬧市入邊、一個城市入邊有一個喘息嘅空間。 如果客人希望佢幅畫係可以義賣嘅話，咁佢就可以 set 一個佢嘅底價。嗰、那個義賣嘅價錢，全數嘅收益，我哋就會捐去嗰個畫家佢自己挑選嘅團體嗰度咯。